老六放牛。柳林镇有个六号楼，刘老六住在六号楼。有一天，来了牛老六，牵了六只猴。来了猴老六，拉了六头牛。来了丑老六，提了六篓油。来了油老六，背了六匹绸。牛老六、猴老六、丑老六、油老六，住上刘老六的六号楼。半夜里，牛抵猴，猴斗牛，撞倒了丑老六的油，油坏了油老六的绸。牛老六帮丑老六收起油，猴老六帮油老六洗掉绸上油。拴好牛，看好猴，一同上楼去喝酒。